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家境贫苦，为谋生来到金门，偶然的机会接触了相声，从此就迷恋其中，持之以恒的精神让他有幸跟随名师学习，通过努力形成了自己儒雅的风格，这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儿的快乐之旅依然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为您继续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先生的故事。苏文茂在相声方面的天赋不仅得到了其师小蘑菇的肯定，连师爷常连安也很喜欢他。常连安那个时候在北京开办了启明茶社，苏文茂有幸被师爷带到了启明茶社中，这种在实践中的学习方法让苏文茂长进极快，他自己就甭提多高兴了。不过正当此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儿却让他在启明茶社的演出和学习戛然而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咱们先来听一段相声，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学外语》，然后我再告诉您。 我啊，这场该您表演了。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王佩元呢？ 啊，对对对， 很有学问呢。 嗨，您这儿太捧我，真有学问的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的， 你也知道。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您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啊。是是， 反正这么说吧 啊。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有的听我那个傅瑶琴的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没怎么回事儿， 哦，没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哦。 跟大家说实际的 啊，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外语学院毕业的， 对对对。 哦，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您到哪儿去了？ 和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我昨天回来 美国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到洛杉矶， 都是大城市。 对对对。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可去过好多喽。 都到过哪儿啊？ 日本我到过东京， 哦， 大阪， 嗯， 神户。名古屋， 哦， 这才去。 好好好好好。 英国去过伦敦， 哦哦。 法国去过巴勒， 哎， 我在巴勒那儿。 不不不不，您等会儿等会儿。法国您去过哪儿？ 去过巴勒。 去过巴勒啊。蝎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蝎子。 法国没疖子。 哎，怎么没疖子呀？ 没有。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疖子后落疤了，对不对？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那是巴黎。罢了呢，还 不您等一会儿 啊？怎么着？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啊，找找。 法国首都叫巴黎， 嗯， 巴黎，巴黎，哦，对，是巴黎， 啊、 是 巴黎，巴黎，巴黎，你说巴了？ 对，我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啊， 舌头啊有点反潮，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那什么形象？ 反潮呢还？ 对，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哦，这真出过国 啊？那当然。 哦，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哦， 我会30多国语言。 30多国语言？ 当然 啊，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就是。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哪国话？ 中国话。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的好？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啊，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啊，讲学。 那就是我， 那位就是您。 我讲，我没穿这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杠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 干什么？ 您知什么意思吗？ 嗯， 我定得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学点外语， 您教教我。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啊。啊，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啊， 多方便呢。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对对对， 您能教我啊？ 行行， 那太好了。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上您家 啊？对， 干嘛上您家呀？ 你看，我跟您说呀， 啊，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是不是？ 啊， 去到我那儿，我教给你。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 是吗？ 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儿。 那行，那您，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在这儿学？ 哎，对对对， 当着这么多人 啊，怎么了？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那什么，这个，啊，你过去学过英语？ 我 啊， 没学过呀。 对英语一点不懂？ 一点不懂。 那就好办了，行行，我就教你。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嗯， 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 啊， 您就喜欢教那种生坯子。 对了， 哼，我就是那生坯子。 那好 啊，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来，行行 啊， 您是小字母啊，嗯，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 啊， 我就学几个单词 啊，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啊。 啊， 那行 啊， 我教给你啊。 啊， 我教给你就那个。就那话筒，那英语叫麦克风。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这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您学什么呢？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8讲才讲呢。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1讲上来， 您就教我这帽子。 就学帽子。 就学这帽子。 帽，什么帽？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是。 您快打住！您快打住！您这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哦。 统称。 帽子。 哎，对对对对。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您开始说了啊。 注意啊。 我注意听着。 帽子。 嗯。 帽子叫哪儿顶？各位，您听这音了？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啊，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 苏先生， 那是最标准。 这就完了 啊！完了，帽子吗？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简单？ 这这么一说就完了 啊？就是啊。 这么着， 嗯、 啊，我学一遍，您听着对不对？ 这就会了，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啊，行行，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did， 怎么了？ 这不像英语， 我这像，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我这是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这可不是听一遍就会。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啊。 您得掌握呀、 啊， 这个英语的发音。 哦 哦，你知道吗？ 啊、嗯、啊、 嗯。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啊、嗯、啊、嗯。 帽子叫哪儿得？您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行行。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是吗？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行。 帽子叫。难一尺，对吧？啊， 哎，这边成绩优良， 要怎么说聪明？ 行行行， 再跟您学一句， 还学什么？ 再学一句，眼镜儿怎么说呢？ 眼镜 儿 啊、 嗯， 啊，眼镜儿、 啊，眼镜儿，眼镜 儿，眼镜儿叫鼻闪儿，鼻闪儿， 这就更好说了，鼻闪儿。啊，那么鞋怎么说呢？ 鞋 啊。 鞋叫挨着袜子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哎，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什么呀？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 儿啊， 这就算第一课。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我说我有事儿。 有事儿？ 我有事儿。 什么事儿？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啊， 他们准备请我登龙喝酒。我怕晚 了，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那咱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没有，就这三句 啊。那行，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帽子叫哪儿的？ 嗯， 行，掌握这音就行、是。 您把它说慢点儿。 哪儿的？ 您把它说清楚了。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看，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稍微清楚点。 哎， 帽子 怎么说？ 叫脑袋顶着。 哦，脑袋顶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啊，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猪肝挑着的，是吧？您再说这眼镜怎么说？ 眼镜叫鼻子上边。 嗯，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哎，行啊，举一反三，是吧？ 您再说说这鞋怎么说？ 鞋叫挨着袜子。 哦，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孩子骨底下。 哦，你英语你也会、啊、 我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那正当苏文茂学习相声的热情空前高涨的时候呢，他被查出患了肺痨。由于旧社会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肺痨这种病是很难治好的。苏文茂的心中很不安，

我是那绍兴酒坛子啊。 我说您这脸盘子这样， 脸盘怎么听出酒坛子来了呢？啊， 您长得面嫩 啊，面嫩您少煮俩坑就行了。 您呐，也就像个35、36岁。 您就别捧我了，还35呢。 您特别显年轻。 年轻什么呀？ 你要是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我、哎、这可没有。你看我哪来的胡子？ 哎，你这不是胡子、啊、这啊？哦，这是眉毛没眉毛？ 这什么眼神这是？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啊？对，我要不留眉毛是蛤蟆。怎么还留眉毛啊？ 哎，您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我呀，三个小孩。 好、男孩女孩？ 啊，全是男孩。 太好了啊！三个男孩子长起来，您这晚年多幸福啊！ 哎，我幸福什么？三个孩子死俩，还剩一个。 好啊。 我剩一个还好啊。 啊，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孩子少了您省心 呢。哎，我省什么心呢？这一个孩子还不学好，竟偷人家东西。 好啊，愣养贼死不养迟儿啊。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不，现在又改抢了。 好，抢比偷来得快。 叫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好啊，政府替您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出不来了，明天枪毙。 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这意思我得急死啊。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 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了。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刚刚听到的就是苏文茂和马志存表演的奉承人，咱们就来说一说是谁抢着要给苏文茂捧哏。在启明茶社这几年中，苏文茂一共回过天津三次，每次回天津演出的时候，小蘑菇和赵佩茹都很愿意带着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不仅如此，两个人还都抢着要给苏文茂捧哏，这无疑是对他的一种巨大的支持和肯定。苏文茂总是心存感激呀，时刻告诫自己要更加的发奋努力。好了，各位，聊到这儿，咱们的旅途也不知不觉当中过半了。咱们先来听一首孙悦演唱的歌曲《感谢你》，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继续跟您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的故事。稍后见。 感谢明月照亮了夜空，感谢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谢春忠诚的爱人和朋友。